人的歲月回憶其實是需要有一個承載的工具，可以是聲音，亦都可以是氣味。大家有沒有試過因為一首年代久遠而熟悉的曲調打開了記憶之門？音樂可以是個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一個時代的記錄。劉世良，城寨有樂。星期六晏昼四点钟，城寨有乐的时间啦。咁喺节目一开始嗰阵时咧，为大家拣嚟嘅咧就系呢个郑少秋嘅《书剑恩仇录》。咁大家唔好以为咧，今集咧我就讲呢个武侠片主题曲，或者系呢个电视剧主题曲，甚至系讲呢个郑少秋。咁点解会谂起播《书剑恩仇录》咧？就因为呢几个礼拜咧都忙于准备咧，阿乔叔啊，即系香港一个好资深嘅新闻摄影工作者嘅一本摄影集嘅出版工作。咁咧就喺几百张相里边咧，就要去编成一本书。一路咧就好似放呢个幻灯片咁啊，一路睇翻晒咧香港由1962年开始到1992年呢30年嘅重大嘅新闻片段。其實那些是新聞相，但是也都是香港的歷史來的。我記得印象很深的是有幾個 chapter。 這本書第一個 chapter 是講難民洶湧而來的難民潮，1962年大逃港，大躍進失敗之後漫山遍野的中國的饑民，全國的逃難的人湧去寶安，準備越過這個深圳河梧桐山走來香港。咁就好多香港人上去山嗰度揾自己嘅親友，喊聲震天。咁另外跟住就係到1975年嘅西貢淪陷之後嘅越南船民坐呢個匯豐號同天運號咧，湧嚟香港。 強行進入香港水域之後咧，就跳船咧，就喺離島登陸。咁嗱，呢啲事對好多九十後嘅香港人咧，好似係教科書裏邊或者係即係新聞片裏邊存在，但係對我哋嚟講咧，係歷歷在目嘅事嚟嘅。咁而我發覺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 chapter 咧，就係喬叔影咗好多香港六七十年代天災嘅新聞相。咁原來我哋先發覺咧，以前嘅香港咧，一到呢個六七八月，即係今日呢啲季節咧，原來就係天災肆虐嘅時候。咁就颱風啦、山泥傾瀉啦，係幾震撼嘅。其實我睇到嗰啲相係，譬如旭和道嘅山泥傾瀉啦，幾個強烈嘅颱風啦，譬如颱風瑪麗啊等等，呢啲對香港嘅嗰個影響，滿目瘡痍咧。我哋細個咧好期望打風嘅，當然就不知民間疾苦啦，因為打風有好多係棚屋啦，有好多水上人啦等等。都是呢受颱風之後呢是影響失去家園。咁但我哋小學生呢就係咩呢就唔想返學。咁唔想返學咁仲有一個好處咩呢就係呢會電視台係會通宵廣播。因為要播出呢個嘅颱風嘅訊息。咁另外呢就係到暑假啦嗰段時間就係放暑假㗎嘛。咁呢就好多時打風嘅其實都係一個嘅放緊假嘅時間都有，唔係淨係翻學嘅日子嚟嘅。咁颱風期間咧，夜晚黑就會播翻一啲無線電視劇，就一路連續咁播落去嘅。咁因為要壓時間啊嘛，咁而經常攞嚟播嘅一套咧，就係《書劍恩仇錄》。咁當然嗰陣時都好迷戀呢個汪明荃飾演嘅呢個翠羽黃衫嘅霍青桐啦，或者係余安安當時初出道嘅余安安飾演嘅香香公主啦。同埋當時鄭少秋仍然係風度翩翩，即係當然未去到楚留香咁紅啦，但係都已經係一個偶像級嘅一個電視演員。《書劍恩仇錄》個劇本咧係寫得幾好嘅，因為人物眾多，有呢個朱剛飾演嘅奔雷手文泰來啦，同埋呢個李思琪飾演嘅鴛鴦刀落冰啦，同埋夏雨飾演嘅金笛秀彩余雨桐啊等等，每一個人嘅性格都好突出，特別係石堅。所飾演嘅火手判官張召仲就更加一見到咧就想咧即係斬佢嗰啲嚟嘅。咁呢個《書劍恩仇錄》咧就喺細個打風嘅日子裏面咧就係留低一個深刻嘅印象。咁所以今日我哋城寨有樂嘅主題咧就係艱苦歲月，六七十年代香港走過嘅日子其實唔係一條容易嘅路。我喺喬叔所影嘅相裏面咧去睇翻好多好多。昔日的香港實際的生活情況，大量的低下層在寮屋啊，在這些棚屋啊等等居住，很多的人是在獅子山下挺手抵足去追求這個生存的一種環境來的。在喬叔所拍的很多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社會民生的照片裏面，其實我發現很多今時今日已經是面目全非了。香港當時有很多寮屋啦，那個棚屋啊，那個數量你一望落去，同埋筲箕灣聖十字徑村咧，望落去嗰個印象咧，同今日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我睇翻咧，就係話，譬如1960年嘅23年嚟最猛烈嘅颱風瑪麗啊，喺1960年6月8日吹襲香港嗰陣時咧，香港係滿目瘡痍喎，類似咩啊？類似呢個今日嘅馬尼拉嘅灰蟲市啊、棉蘭老島啊，受到吹襲之後啊，嗰、那個咁嘅情況喎。咁而最震撼我嘅咧，其實就係睇到1972年，就係喺呢個暴雨之後啊，半山嘅旭和道發生呢個塌泥事件，就係、是、寶山道嘅一棟挖掘中嘅一個車房啊，喺豪雨之下倒塌，就山泥連埋車房，就沖咗落去半山嘅旭和道一棟12层高嘅建築物，成個建築物嘅頂批咗去嘅，當時係有成67人死亡。嗱，你聽翻轉頭咧。那些嘢好像不是我哋香港的事嚟，我哋的天災慢慢慢慢點解會少咗咧？颱風仍然是每年的呢段時間都會嚟嘅喎，即係喺呢個六七八月呢幾個月裏邊，點解豪雨之下造成的塌方塌泥是少咗咧？最多是冧樹啦，或者係暴雨警告叫啲人唔好翻工啦等等。其實嗰樣嘢係一步一步經營同埋改善出嚟嘅。为什么我会揀鄭少秋这一首的《書劍恩仇錄》的主题曲来播呢？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这首歌是代表打风不用上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逢親是那個年代到一打風呢，電視台因為要播這個通宵的風暴消息，它就不可以12點鐘收台了，它就要通宵廣播的。那電視台在通宵廣播裡面呢，它通常拿來塞時間的呢，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一定是書劍恩仇錄的。結果呢，我就對書劍恩仇錄的記憶呢，我不是它正式在 TVB 播出的時候看的，我是打風的時候看的。所以呢，如果我們想起香港的艱難歲月呢，其實就是想起這個書劍恩仇錄了。今天我們不是要講鄭少秋的歌藝啊，或者這套電視劇霍青桐啊，這個翠羽黃衫的汪明荃當時多麼漂亮啊，或者是余安安飾演的香香公主那時候突然間爆出來的一個這樣的美少女啊等等，而是告訴大家聽呢，我們聽這首電視劇的主題曲呢，是在9號風球或者10號風球的情況下面。那可能很多人不記得香港是會10號風球是會燒風炮的，即是會有炮聲來通知大家。咁點解呢？因為香港其實係一個海島嚟㗎嘛。好多人係喺離島啦，好多漁船啦、避風塘啦等等，係泊滿晒呢，停泊嘅漁船係泊到滿晒。咁而70年代嘅天災呢，令人記憶好深嘅呢，全部都係同呢個颱風有關嘅。1974年有個颱風叫做卡文，就唔係鄺永孫呀。就是為香港帶來20寸的豪雨，跟住見到大量的無家可歸的人呢，就是瞓在臨時的安置中心那裡。咁呢張相呢，我都幾震撼，即係你會諗到啲天災肆虐嘅時代過去呢，唔係好遙遠嘅事。咁另外呢，喺陳橋嘅作品裏面呢，見到好多當時嘅漫山遍野嘅木屋，有呢個香港仔呢一望無際嘅水上嘅棚屋呢，咁亦都有當時清拆之前嘅九龍城寨呢，亦都係有鑽石山嘅啲大磡村嘅木屋啊等等。咁喺挑選嘅圖片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我睇翻原來大磡村嘅即係鑽石山下面嘅所謂獅子山下呢個萬家燈火呢，其實唔係星河名居喎。原來嗰個萬家燈火呢，其實係沿住一個山坡嘅萬山遍野嘅木屋，係木屋區嚟嘅。咁點解會有城寨呢啲不斷僭建，好似一棵樹咁樣生長出嚟嘅僭建舊樓？點解有大磡村啊呢啲咁樣嘅萬山遍野嘅不斷增加嘅寮屋呢？主要嘅原因都係同嗰個偷渡難民潮係有關的。因為當時香港政府嗰個十年建屋計劃呢，其實係由1972年先至由麥理浩宣布廖本懷去執行。咁但係早期嘅政府只有一啲叫做徙置區廉租屋，就是因應呢個石硖尾大火之後呢，而去興建嘅一啲七層大廈。我自己成長嘅東頭村呢，就係、是、七層大廈嚟嘅。好多人住過嘅你都知道啦，七層大廈嗰啲本來係臨時房屋嚟嘅，係冇私家嘅廁所啦，亦都冇廚房，煮飯呢喺個走廊嗰度。而嗰個廁所呢係公用嘅，浴室都係公用嘅。晾衫嘅地方呢喺嗰個嘅欄河，即係喺個走廊嘅對開嗰度嘅。是一個完全是冇遮冇掩的地方嚟嘅。咁所以呢，嗰陣時呢，如果屋企人有女士嘅呢，譬如有家姐細妹嘅呢，就要男士呢哥哥細佬呢去陪佢哋去浴室。因為咩？有好多導遊，仲有咩呢？好多痴漢呢係偷胸圍嘅同埋底褲嘅，係會喺嗰度呢偷睇人沖涼。咁呢個徙置區嘅政策呢，其實本來就係暫時嘅臨時性房屋。結果呢，一住就住咗20多年喎。點解呢？因為起唔夠嘛，公屋。原本等徙置嗰啲呢，住咗入去徙置區之後呢，根本一住呢都等唔到去嗰個公屋嘅需求啊，即係俾一啲嘅新落成嘅公屋，佢哋又有新嘅需求到啦，又有危樓啦，更加多嘅人需要安置啦。咁所以香港呢，就係、是、不斷喺一個咁樣嘅人口增長下面追逐去建立成為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所以好多人歌頌嘅獅子山下嘅精神，只要去過大磡村呢，其實你唔會懷念獅子山下嘅。因為獅子山下的精神其實是一個難民的歲月，是一個不斷湧入的低下階層，在寮屋區、在徙置區挺手抵足賺好卑微的工資去 survive 的故事。羅文的獅子山下。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那 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咁嗱，《獅子山下》呢首歌咧，我相信佢嘅意義嘅彰顯咧，其實係喺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啦。咁點解咧？就係話，因為當你身處獅子山下嗰個年代咧，其實冇乜人係想回憶嗰個歲月嘅，因為唔係想象中大家講到咁同舟共濟，而係每一個人都係為咗自己嘅生存，係生存，唔係為咗生活啊，係為咗生存而去努力。香港整個城市面貌嘅改變咧，其實是源於1972年麥理浩來香港出任這個新的總督，接替大輪子之後，香港就出現一個新的改變。因為麥理浩來是帶著一個新的使命，是要改造香港成為一個亞洲的模範城市，所以呢一來到之後就開始除了縮攤整頓公務員之外呢，就開始大規模的社會建設，包括是十年的建屋計劃，包括是擴展這個醫療服務，包括是將免費教育擴展到九年，然後再擴展到11年，一波未平，然後一波又起了，跟住就到這個越南船民的問題開始困擾香港了。所以在70年代的香港有幾樣很重要的社區的意識建立的運動的，在麥理浩來了之後，第一個帶來的社區的運動就是清潔香港運動。很多人只是看表面那一陣，就是說清潔香港運動是一個即是掃垃圾運動。我就是小學的時候參加一個叫少年清潔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樣的經歷了。那時候厲害的同學就參加少年警訊，次一級的同學就參加這個少年清潔隊。那他就有一個帽子的，黃色的帽子，有件 T 恤的黃色的 T 恤，還有呢有個證的，有個少清隊的證的掛在條頸上。咁咧，當然啦，我就冇資格參加呢個少年警訊啦，因為全班30多人，我考30多嘅其實。咁所以咧，就只有參加少青隊。咁少青隊咧就做乜嘢咧？就喺東頭村嗰啲7層大廈同埋嗰啲公園咧、公眾地方咧執垃圾，同埋每年咧就去一次海灘執垃圾。咁同我哋一齊執垃圾嘅咧係有歌星嘅，我哋就係一個小茄哩啡啦。咁呢個少青隊嘅活動咧係配合成個清潔運動。而清潔運動裏面，麥理浩在英國找了一個美術總監過來出任新聞處美術總監，就是設計了一系列清潔運動的海報、垃圾蟲、 電視宣傳片啦，大家可能最記得噶啦，呢個垃圾最可怕，垃圾最討厭，人人都憎佢呢個垃圾蟲。咁多年之後，成三十年之後仲記得，仲有清潔小姐啦。清潔小姐是穿短裙長褲的，大家不要以為好像今日那些小紅帽大媽那麼老土，那就是這個清潔運動整件事就很型和很潮。如果不是，你怎麼說服到父母給小孩去執垃圾呢？因為他們心目中覺得垃圾佬是一個低下層的工作來的嘛，是不是？無線電視那時候有個歡樂今宵裡面有一個角色叫做掃街貿嘛，就是李添盛嘛。咁大家都知道嗰個清道夫嘅打扮係即係咧咧啡啡啊等等。咁但係港英政府就有呢樣好處係咩呢？就係將嗰樣嘢呢變成係型嘅事，變成係潮嘅事。咁就1972年成立呢個少青隊，1974年教育署呢就喺資助學校嗰度呢就擴展到去呢個官校同埋資助嘅中小學嗰度啦。咁然後呢就令到大家有一個第一步建立咗我哋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年青人嘅第一個社區意識。嗱，呢個少青隊存在嘅時間好短嘅，到1978年呢就已經被合併成為一個叫公益少年團嘅組織。咁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啦，但係呢就少青隊嗰段經歷呢係我第一次 sense 到我係屬於東頭村呢個社區。而呢個社區嘅環境啊、乾淨啊、治安啊等等係同我有關嘅。嗱，你記住嗰陣時，英國佬係冇喺香港推行乜嘢洗腦教育，嗰啲周南啊嗰啲係亂咁噏，亦都冇推行過乜嘢嘅呢啲咁樣嘅殖民意識嘅教育。佢調翻轉係建立你香港人嘅社區意識同埋公民嘅身份。第一波就係清潔運動，咁而跟住咧，亦都係出現咗咩咧？好多嘅公益活動啦。公益活動咧就係宣傳一啲同社區有關嘅嘢，或者同社會嘅發展有關嘅嘢，譬如咩咧，反吸毒啦，或者係滅罪啦，即係滅罪運動啦等等。當時嘅政府嘅宣傳歌曲啦，呢啲運動咧，無論係海報啦、造型啦、設計啦、color scheme 啦，只要睇翻嗰個年代清潔運動嘅宣傳品咧，你就會知道咧，今日咩回歸20週年嗰啲咁嘅宣傳品咧，根本就係垃圾嚟嘅，嗰種品味之惡劣低俗啊！是連殖民地70年代的香港都比不上，所以你說為什麼香港人的心裏面不眷戀這個舊日的政府呢？跟香港的禁毒運動有關，陳百強1983年的作品，作詞嘅咧就係呢個林振強，摘星。 日出光滿天，路邊有一間旅店，明後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輝。明天，但店主把我牽。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道，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面容满是尘土，提步再去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星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摘到。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凤闯， 又唱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择胜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 呢首歌好有趣嘅，你比起今日咧呢啲政府嘅交歌嚟讲咧，嗰、那个年代八十年代初，即系呢个陈百强啊，呢、這个1984年嘅禁毒歌咧，其实比起今日你睇到嗰啲咁嘅宣传歌咧，就完全冇得比嘅。呢首歌系讲古仔嘅，就系讲阿陈百强咧，有一日咧天光起身就行山，然后喺行山嘅路途里边咧，就经过一间店，一间旅店，呢间旅店嘅名就叫做后悔。咁然後個店主就話俾佢聽咧，呢間店咧就好 happy 嘅，你入咗嚟咧你就唔想走噶啦，快啲入嚟啦咁樣。咁然後咧，陳百強咧就決志就話：我係唔會走入去嘅，我係繼續要去我嘅路途。雖然嘅路途係好艱辛，滿是塵土，嗰啲星亦都好遠，未必摘得到。不過我相信，只要我願意去做，係一定摘得到嘅。嗱，咁咧就係講個後悔店，即係大家都知啦，就即係吸毒啦。但系里边系冇讲过一句滥药啊、吸毒啊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你可以作为一首政府嘅宣传歌能够成功系咩咧？佢同时可以作为一首流行曲，咁就成功啦。即系话你撇除咗佢喺电视嗰啲宣传片啊，嗰、那个禁毒运动本身，佢喺流行榜上边都可以有排名，或者系成为呢个热门嘅歌曲嘅，咁嗰个政府嘅宣传歌就成功，即系苦金追忆啊！你聽到摘星，再對比翻今日，點到香港人唔覺得抑鬱啦？就係今日嗰啲交歌唱嗰啲交歌聲冇感情，亦都冇故事喺裏面，一人一句唱咗20多年，由呢個明天會更好呢種模式開始唱到而家，其實都冇改變過。我哋諗下，我哋都由以前摘星嘅年代，我又讀緊中五、中四、中五咁上下啦。我1984年入大學，讀緊中五、中六咁上下啦。到而家已經出嚟做嘢咁多年啦，已經係都就嚟接近退休之年啦。結果咧，呢個咁樣嘅政府宣傳歌曲咧，係比起嗰個年代嘅宣傳歌曲，係更加俾人恥笑、嘲笑，攞嚟惡搞，而達唔到任何嘅宣傳效果。所以你見到林鄭月娥 call 嗰啲歌詞啊，喺呢個香港回歸20周年嘅典禮上邊咧，係冇感覺嘅香港人嚟，因為我哋根本都唔知嗰啲歌詞係講乜嘢。嗱，呢個咧就係睇到嗰個喺70年代麥理浩嚟香港之後咧，其中一個改變，除咗係社會建設，即係工程啊、房屋啊呢、這個政府嘅角色嘅擴充之外咧，第二個係咩咧？香港人身份嘅建立，好多人話香港人嘅身份係建立於南來嘅，即係由呢個大陸即係逃避呢個戰亂嚟走嚟香港咁嘅過程。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哋唔係嚟咗呢度就停留喺嗰個身份認同嗰度，佢仲有一個另外一個旅程係咩咧？係慢慢融入香港嘅社會，而呢個融入嘅過程裏面咧，係不知不覺間，隨住香港建設成為一個模範城市嘅過程裏面咧，佢找到一個認同。對於一個難民，本來是香港係一個踏腳石，係一個過客嘅地方，佢終於覺得要留喺呢度，然後去建設香港。嗱，呢個轉變嘅過程咧，其實唔係靠民族主義嘅口號。英國人從來冇將英國民族主義帶嚟香港。我哋唔需要為英格蘭贏波而歡呼，我哋亦都唔需要咧係為呢個披頭四咧登上呢個流行榜而感到驕傲。英國人係展示一種咩咧？係一種現代城市嘅生活模式俾我哋，然後我哋主動，記住啊，係主動去接受英國人嘅管治。點解你接受英國人嘅管治？而共產黨到今日都啃唔落， 不接受我们中国人的一国两制的一国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不是民族主义的原因。香港人都知道自己是属于中国人的身份，亦都是喜欢中国文化、汉字、中国人的食物等等这些东西。不过香港的华人更加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和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模式。现代化不等于硬件，不等于有高铁、有摩天大厦。这些硬件现在中国大陆都做得到。现代化后面其中一样东西是 modernity， 现代性。modernity 包括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公民要有公民的意识，要有一个社区的意识，要有一个公民的责任，有一个社区的责任。英国人是很失头。在七八十年代呢，英国很多在香港的管治里面呢，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些社区的宣传的工作。七十年代开始，通过清洁运动，通过建立互助委员会，通过建立地方行政改革、区议会等等，是去培育香港人对香港这个地方那种的归属感。所以我们会认我们是香港人，那个不是英国人洗脑的结果。卢冠廷作曲，冯添之编曲，填词林振强，无论在歌词、演绎、作曲都是相当之成功的宣传作品。主唱的就是卢冠廷、欧瑞强和关正杰。旁的启示， 沙中旁常于路茫茫，常于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哇哇， 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 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 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哇 海中同航，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并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航。 大家聽下呢首《旁的啟示》，咁就係公民教育嘅宣傳片嚟嘅，呢個係政府嘅公民教育嘅宣傳片嚟。佢係借一隻旁嘅故仔去講出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啲乜嘢嘅態度去生活。呢首歌咧，你一比較你就知道。咁如果你話習近平成日呼籲我哋要多啲正能量嘅話咧，其實呢啲咪正能量咯，係嘛？大家覺得係一首好好聽嘅流行曲。有音樂的水平，填的歌詞亦都有寓意，不是直白硬嚼寫到很低水平的那些黨的辱罵宣傳那些東西。他的故事就是講，他說沙中傍常怨路茫茫，常怨身身處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陽光，他閉起眼來看，常合上難怪不見光。其實一開始已經講出了那個用一個一隻傍的一個的動作來去比喻什麼呢，就是说他因为塞埋个壳嘛，所以他咪见唔到出面嗰个阳光咯，而成日埋怨自己睇唔到前路同埋好灰暗。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虽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汗水四周景况。即是大家挂住搵食啦，即是狮子山下精神就是搵食嘛。但去到80年代，政府希望开始改变咯，啲香港人多啲咩啊？參加選舉啊嘛，投入社區建設啊嘛，所以咧就話喂，你唔好淨係掛住揾食噶啦，如果唔係咧，你就好似只蚌咁樣，望唔到四周發生咩事噶啦。跟住就願你可不將耳目收藏，願你可多聽多望，盡去關心多一些。你從不似蚌，我願與你共創千處光，係咪？即係佢嘅意思就係關心周圍嘅人啦、事情啦、環境啦，互相幫忙啦、互相幫助啦，樂觀面對將來啦。嗱，佢唔會話喂，我哋前途問題啊，香港人好困擾啊，然後咧就作啲冷靜氣嘅歌出嚟啊，然後就一味就喺度用八股文嘅形式咧去歌頌呢個未來有幾樂觀啊等等。佢係講用一隻蚌，一諗起你眯埋眼一諗起蚌的啟示，就係諗起一隻蚌閂埋個殼，唔理身邊嘅嘢，用呢個嚟做一個象徵啊，象徵香港人要打開個蚌。要去关心身边嘅嘢，去共创一个好环境。所以我就话嗰、那个倒退咧系好明显嘅。我哋系过来人，九十后咧，佢哋喺九七年之后出世，有啲系佢未必系过来人，但系佢可以喺 YouTube、Facebook 里边揾得到呢啲宣传片或者系政府嘅宣传歌。但系我哋嗰阵时系识唱嘅《旁的启示》呢首歌，包括《摘星》呢首歌咧，其实我哋都系识唱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系要正能量咧，其實咧就唔係用一種硬單單嘅方式去 promote 呢個正能量，起碼都要有基本嘅文學修養，同埋一種嘅提煉啊，將佢提升到成為一個有意象、有呢個境界嘅一啲嘅作品出嚟。雖然係流行音樂嘅作品都好啦，其實係可以令到咧大家咧係有一個共鳴嘅。咁而呢種共鳴，我覺得咧係今時今日香港政府宣傳嘅歌曲裏邊咧係最缺少嘅。点解呢？就因为啲官自己喜好为主，而唔系睇嗰个市民嘅反应，系咪？你谂下嗰阵时，林郑强填好多呢啲歌词，但我谂佢未过身之前，啲人唔敢揾佢啦，因为林郑强帮一传媒写稿啊嘛，可能就系咁简单嘅啫。拣下拣下拣嚟拣去，咪就系拣嚟政治正确嗰啲人咯。好啦，到唱嗰啲人啦，佢都系嘅，拣嚟拣去，你见得嚟嚟去，点解都系杨千嬅、李克勤啊呢啲嘅咧？所以我就话，所有嘅嘢都系有原因嘅。好多香港嘅倒退，唔單止體現喺呢個嘅政治啊、社會啊等等，同時係體現喺呢個政府嘅宣傳歌曲裏面。 今集我哋讲嘅《摘星》同埋《捧的启示》咧，都系属于政府嘅宣传歌曲。而《獅子山下》咧，系香港电台嘅一个片集嘅主题曲。而呢个片集出现咧，系因为殖民地政府希望自由化，第一步系咩咧？系香港电台嘅改革，提拔咗年青嘅广播处长张敏仪，三十几岁已经做广播处长，希望可以带嚟一个革新。而喺《獅子山下》里边咧，其实系更加现实地反映紧香港民生嘅百态，香港人嘅生活百态。里面亦都有批判触及到一啲嘅政府嘅政策嘅问题等等呢啲咁嘅嘢。係讲緊嗰陣时係讲緊70年代。所以我就话呢个係令到成个香港成为模范城市，唔係淨係建屋，唔係淨係起铁路，而係软件嘅建设。呢个係今日香港我哋最欠缺嘅嘢。因为个软件建设建立呢个香港人嘅软件，去认同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嘅中国人。嗱，呢个系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嘅性格系格格不入。英国人反而系咩咧？由低位入，我唔讲民族主义，唔讲大嘢，讲细嘢，关心社区，管理好自己嘅生活环境，共创明天。咁就系庞的启示嗰个嘅精神主旨。其实呢种气质系80年代香港人嘅气质，好似好抽象咁样气质呢样嘢。但系我话俾大家听。你睇到唱嗰三位歌星卢冠廷、关正杰、欧瑞强，系同嗰首歌系好配合嘅，你知唔知啊？卢冠廷系一个创作歌手，佢翻嚟香港嗰阵时，第一只推出嘅唱片叫《天鸟》，系用一种香港人觉得啊，好古怪嘅唱腔，将一种唔同嘅演绎方式带入嚟香港。而佢从来都唔系一个好偶像派嘅一个歌星嚟嘅。欧瑞强当然另外一个啦，佢都系一个实力派歌手。是用一个民歌的风格出现，是一个所谓福桑或者是一些校园民歌啊等等。关正杰当然是关正喜啦，当然是个样子都好正气的啦。咁所以由他们三个去唱咪总好过而家嗰啲蛋散咯。所以你完全冇得比㗎，真係。节目结束之前介绍嘅一首歌呢，都系好多人唱过嘅呢首歌。就系由一个日本嘅歌星叫做谷川新司创作嘅一首歌，叫做星。咁而呢首星呢，就有唔同国家嘅人都唱过嘅唔同嘅版本㗎喎。佢都系为咗公益㗎喎，呢首歌虽然唔系香港政府出嘅作品嚟㗎喎，因为当时日本呢就希望咩呢？大国崛起呀。大国崛起唔系搞一带一路喎，日本系搞咩？搞文化输出。文化输出嗰时呢，就系用音乐点样带嚟世界和平。咁呢就举办一个叫做亚洲嘅流行音乐节。咁而咧里边咧就系谷川新司咧就系唱咗呢首歌叫做《星》，呢首歌咧系推动国与国之间嘅文化交流同埋带嚟和平。喺日文版本出咗之后咧，系有粤语版，亦都有国语版嘅。其实呢首歌一样系充满正能量，佢面向嘅系更加大嘅世界，对未来世界和平嘅一个盼望同埋追求嚟嘅。咁今集我哋艰苦岁月咧，其实系回顾咗香港喺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由难民社会走向一个麦理浩嘅大建设，然后到香港人意识嘅建立、社区身份嘅建立嘅过程。庞的启示咧，亦都睇到曾几何时香港人嗰个嘅精神面貌，唔系我哋而家今日被官方所扭曲成为嘅样子嚟嘅。好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希望大家欣赏呢一首谷川新司嘅粤语版《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合成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 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宁。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境。理想是我